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大家好，我是肥佬黎。咁上个礼拜冇节目嘅，点解呢？因为我上个礼拜日咧就参加咗10K， 咁即系咁嘅身形去参加10K 咧，基本上就要一段长时间嘅适应啦。咁适应完，因为嗰日咧就即系我即系好少跑马路，咁所以尤其上到东朗咧，嗰日天气又差咧，咁实际上即系对于个身体嘅负荷好大。咁所以去到最后咧就即系完成到嘅吓，仲要着住一件即系支联会嘅 T 恤，即系真系要有啲勇气先着得嗰件嘢。咁啊，即系冲完线之后，就未至于虚脱，嗰时系 O K 嘅。但系嗰日之后咧，基本上就系、是、第一咧，就基本上系病，咁啊发烧。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就成身就已经冇晒力啦，就即系要适应几日啦。咁所以上个礼拜系冇节目嘅。咁唔系封麦嘅，所以千祈唔好听啲人讲谣言吓。即系如果封麦嘅话咧，系唔会出现嘅。 系，同埋今日都唔系 solo 嘅，系啦， 都唔系 solo 嘅吓。咁啊，咁你可以入得嚟啦， 系啦，入得嚟啦， 啊，着住一件孖宝衫，条裤咧透咗， 系几好， 吓几好，几好，几好，几好。今日天马先生，咁啊，今日其实有一个话题，我系先两三集都冇讲过，就系、是、关于 Plan B 嘅问题。咁但系好明显，今日就已经有啲老土啦。咁但系一间都可以提一提嘅，因为其实个结论又或者唯一一点想讲嘅就系话，姑勿论你支持边个唔支持边个都好，所谓叫做初选机制咧，存在住好大嘅漏洞。第一，你嘅初选机制咧系冇包 Plan B 嘅，所谓叫 Plan B 咧，只系就系话得选票第二多嗰个人去继承个。即係出選權，問題就係話第二多票嗰個人等唔等於選民覺得嗰個係 Plan B 咧？咁係即係存在住好大嘅問號嘅。咁所以咧喺《星島日報》傳出就係話姚松炎可能極有可能被 DQ 嘅情況底下咧，咁就好有可能就馮檢基應該要即係由第二位咧頂上做 Plan B 嘅。咁但係問題去到醖釀咗一兩日之後咧，當然就即係唔歡迎嘅聲音就此起彼落啦。咁其中有一個所謂叫進步民主派，又或者係現役議員啦，咁就獻計就出現咗一次唔應該有會議，就突然間有一個大家嘅共識咧，就係話基哥不如唔好选啦，即系咁样样。即系如果系我理解错误嘅话咧，欢迎咧听众系指斥我。咁但以我理解咧， 呢、這个理解呢件事发生嘅， 系、啊。 但系个基哥唔选咧， 系佢自己决定。 就其实应该系民协内部。 OK， 好多人就话、啊、喂，我会跟埋其他民协嘅人，可能过去民主党噶咯。如果你过去嘅话， 咁、okay, 啊、清楚啦吓。 系啦、啊，呢、啊、样声音先比较大啲。如果唔系咧，都可能搞。 系啦、啊，咁到即系到最后就系阿基唔选啦。咁所以九西接替做 Plan B 咧就袁海文。咁基本上个。成個初選嘅機制咧，我諗留翻第二節先講啦。咁第一節咧想講咗啲 fact 先嘅。咁而家 Plan B， 我想講一樣嘢、哦。初選機制，我講一樣嘢就係、是哦，就算我啲咁留意呢啲咁嘅新聞嘅人咧， 你都俾人 fake。 唔係，你問我嘅話，頂你我投票嘅時候咧，我都唔知你個 Plan B 機制替補又好，乜鬼都好喎。你真係完全唔知。不過唔緊要，即係我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話即係我問過其他，即係都叫做泛民支持者啦，對個 Plan B 佢話：喂，你唔好搞咁多嘢。總之你哋搞場好好嘢，好好睇睇，令我係唔都諗 Plan B 㗎啦。你哋唔好搞到啲人唔投票先啦。你簡單嚟講 ，Plan B 你俾個 option 我。你觉得赢面大嘅，其实佢唔 care 你替补定咩嘅，你唔世上唔系好多原则派噶，大佬 系咩？ 梗系唔系好多啦，哦、即系我觉得你普罗大众去投票嘅话， 佢哋以为系好多、哦， 大声唔代表多噶嘛。 佢哋以为啱、哦，你哋大声唔系你哋大声好细声好，全部都系错嘅。 第一个问题就系、 是，其实真理啊嘛。 个问题就系、是，第一唔系好多人根本知道嗰个原则喺度噶嘛。 系咩？ 我都唔知喎、啊，我真係好多人都唔知話、啊，原來有個替補嘅味喺度嘅喎。 嗯， 所以根本你投嗰班人唔知，投嗰班 endorse 嘅時候都唔知有樣咁嘅替補嘅嘢喺度。個古仔唔同咗喎呢樣嘢，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是、你哋泛民拆唔掂數，你想擺選民上台拆掂條數。 即係以你嘅睇法，都係覺得係即係選民俾人擺上台。 摆咁系你協調到，咁又唔使擺我上台做初選。 你覺得而家協調得到？ 而家 即係好尷，好尷尬啦！呢、這個問題係咪？嗱，真係真係堅秋可以長講嘅，但係擺第二節先。即係我覺得應該講咗啲 fact 先嘅。咁而家就係禮拜一晚嘅夜晚嘅7:18啦。咁以我所知咧，好似大部分人即係嘅參選資格就已經被選舉主任確定㗎啦。咁先講新東啦。咁范國威就較早時。较早之前呢就已经被確定咗嗰个参选权嘅身份啦。咁嗱呢个唔系选举广告嚟嘅。咁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鍾意提边个提边个。我唔提嗰啲呢就即管告鸠我。咁係啦。 我提下陈国强啦刘永康啦嗰两条都最鍾意玩㗎嘛。我提埋佢先啦。 哦、好嘢好嘢。咁有冇人其他邓家彪啦、啊、又亦哎哪吒系咪有冇声气呢 我唔知喎、啊。 哪吒好似冇声气喎。佢有冇自己数咗佢交表我真係唔知喎但係好似就 没有高调啦总之。 冇人影到佢嘅交表又或者可能新东就个个交晒表就冇人喺选举办咁所以即係冇人及到佢嘅交表 ,ok? 咁九西啦九西就基本上袁海文呢就交咗提名但係就已经撤回咗佢嘅提名所以佢呢应该冇事发生嘅。 姚松炎啦。 姚松炎就确定咗新闻啦就郑明信啦。咁九龙西嘅局呢就比较好似係相对地简单嘅。咁香港到咧就陈家沛就好早之前有一集啦，咁周庭早两日就被 DQ 啦，咁姓任嗰位咧今日咧个被选权咧都系确认咗嘅，选举主任都 OK 咗嘅。咁另外咧大家都唔知道，早两日就有个人咧喺天后嗰边攞提名嘅，嗰、那个唔知维园阿伯定系唔知咩嘢咧，就总之举咗牌出嚟攞提名嘅。咁据我所知咧，嗰个嘢咧今朝交提名嘅喺东区，咁但系佢嘅被选身份咧未必确认嘅，我唔知佢叫咩名字，咁就佢如无意外咧，佢都应该如果佢提名系冇问题嘅话，应该入到集嘅。虽然我而家呢一刻唔知道，咁但系欧轩咧好似系未收到信嘅，未收到 email 嘅。 好啦，嗱玩你之前呢 唔屌唔好咁讲。咁啊 ,okay。欧烟confirm咗欧烟confirm咗 ,okay。 okay, 问唔到你添。我成日想问如果欧烟 DQ 埋嘅时候呢阿肥佬嚟呀 是。 你会唔会叫人透露阴啦轩啊 我会咁讲。如果你觉得这个补选是因为 DQ 而来的话你只可以在补选当中如果得任亮轩同埋陈家沛揀嘅话呢你是只可以投白票。任亮轩唔系你嘅 choice， 系咪好清楚啊？你唔好觉得你玩到我先啊吓， 真系啦， 坚抽， 即系你宁愿陈家沛有机会赢， 呢个唔系我站嚟噶。第一，我冇权投票，你只系考虑下自己。第一，你嘅资格系咪讲到嗰个选民？第二，你觉得系咪因为 DQ 而去投票？ 如果你有权投票，你投白票， 系。啊，真系你冇觉得我即系点讲？你冇觉得我斗得咁快？ 我唔系，我预你应该有啲答案嘅。 冇，傻啦。 即系唔系？ 我讲一二。 嗱个重点就 系，我唔系惊人闹啊，即系先至声明，我唔系惊人闹啊，先至声明。因为嗱，你就算问我100次都好，我真系答1000次都好。呢、這个人唔系俾你拣嘅，只要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泛民嘅支持者，呢、這个人绝对唔系俾你拣嘅。但系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啫。你觉得呢个世界上有冇啲即係佢介乎投票与唔投票之间佢又觉得自己佢唔鍾意共产党但佢更加唔鍾意泛民觉得泛民玩嘢。你要明白喺香港岛呢尤其是香港岛呢啲人特别多嘅。点解呢你公唔公开得你自己以往嘅情史你喺香港岛有几多 X？ 我 你啊 香港岛有几多 X 啊 係我公开得㗎啦。即系我真系本死嘅， 唔系我谂紧啲 X 系咪香港岛啊？ 好、oh, OK， 我先讲最少5个，最少5个 X。咁乜嘢叫 X 咧？你见过佢老豆老母嘅？咁在下识亲嘅 X 嘅老豆老母咧，住喺香港岛咧，都唔系穷嘅， 咁我睇翻嚟嘅系咩嘢咧？嗰班人通常咧有啲教育水準嘅，即係基本上大學畢業啦，即係佢老豆老母嗰輩都係大學畢業啦。咁就喺香港島咧係住緊自置物業，例如康怡啊，例如海怡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個問題就係話喺我同呢啲女仔嘅交往期間，我學識一樣咩嘢咧？學識三個字啫，唔係歐樂軒，學識係白鴿眼。第一，佢会睇你读书成绩好唔好；第二，佢会睇你家底好唔好；第三，佢会睇埋你嘅思想好唔好。即系话说系咩嘢呢？即系基本上我个 ex 咧，就喺我中学时代就好早过英国读书。咁有一年咧，我系储钱啦，买张机票过去英国探佢嘅。咁但系血气方刚，你做老豆老母最惊咩嘢啊？你过咗去，梗系同我老即系同我女瞓啦，系嘛？咁你哋两个血气方刚。我唔知你半夜三更会唔会突然间搞我女㗎喎，咁搞都唔紧要喎。喂，你搞咗个孙出嚟，个女係廿松啲岁，周庭咁上一代，咁点样算呢？即係佢哋驚嘅呢啲嘢。咁当然就係话个结局系如何嘅，我而家冇小朋友啦，千祈唔好话俾我听突然间喺电视机飙个小朋友出嚟啦。我唔接受啲嘢嘅。但係问题就係话去到最后，你估我临上机之前一个礼拜点样呢？突然间有个朝头早。佢老母打嚟我屋企，佢系问我一个问题，佢话 Raymond 啊，你唔好呃 Auntie。我听到呢个问题，我已经其实背脊已经寒咗寒啦。即系点解啊？你梗有嘢问我啦。佢竟然问我，你咪买咗张机票去探下边个咁样样？咁好老实讲，又冇乜得呃嘅，因为如果嗰个时间佢打嚟香港咧，咁我手机即系可能飞咗，即系漫游啦，又或者佢打嚟香港问我老豆老母一样死嘅。一定穿嘅呢个大话，咁我只有话俾你听，系我复活节买一张机票准备探你个女。咁个问题就系话，头先个问题佢又演绎一次啦，即系话佢即系佢担心嘅系啲咩嘢啦。咁啊，即系好老土啦，系嘛？问题就系话，我喺度谂紧，点解呢个女人可以自动买一张机票去探佢女？一句说话，原来因为佢个女喺即系英国读书咧，咁佢就其实啲唔同航空公司咧都广播试眼嘅，佢就用我个名去 check。喺个航班里面有我名，佢真係俾佢 check 到，即係佢闻到我就未想去英国。咁个古仔教训我啲乜嘢嘢呢？呢啲女人第一好聪明，即係佢唔係蠢嗰班；第二，佢就有原因地聪明；第三，呢啲女人係一个控制狂，即係当然呢个女人係其中一个我识嘅老豆老母啦。但係问题就係话呢种价值观呢，佢觉得自己好有学识，佢 你而家嘅太太嘅老豆老母系咪咁嘅？ 唔系。因为佢唔系住喺港岛，即系我好幸福咯，所以咪系咪？咁你要知啲呢啲咁嘅屋企人系嗰种手段，佢有方法有学识，佢亦都有一种佢认为自己一定啱嘅价值观啊，去话俾全世界人听，我做嘅嘢系为你好嘅。咁我问你，你点同呢啲人相处？你系咪可以即系拉翻嚟之而家嚟讲啦？你系咪可以纯粹用一套所谓叫泛民嘅价值观去 sell 到呢啲人呢？喺我角度嚟讲，我系 sell 唔到呢啲人嘅，好坦白讲。但系喺呢啲人屋企食饭咧，佢就会话俾你听，点样做一个即系专业人士，又或者唔好掂政治，或者唔好讲所谓叫社会议题咧，系对你嘅前途系最好噶。又或者系佢哋都痛恨共产党噶，因为嗰年纪嘅人通常都系大陆走烂落嚟嘅，就算唔系大陆走烂落嚟都好，佢都一定会有亲戚受过共产党迫害， 即系经过六七暴动， 经过 exactly， 佢都会经过六七暴动噶。你问佢争唔争共产党，佢超级争。但系问题就系话喺佢嗰个年代争取到读大学，佢发咗达又或者系赚到钱嘅人，通常都系政治敏感，而且亦都系非常之奉行一种所谓叫香港仔嘅价值，就系话随遇而安。香港好难生存都好咧，你要主动去适应佢。 嗱，我就会觉得咩叫政治敏感咧？我就觉得呢班人唔系政治敏感嘅。我会用个 point 啊，政治敏感就即系完全唔留意呢啲嘢啦。呢啲人係會留意呢部分資料，但係佢哋唔會談論。佢 base on 個政治咧，係決定自己行條咩路。係啦，佢哋係我唔會叫呢政治冷感，即係話其實佢 decision 咩一定考慮政治，只不過佢唔會去討論，佢唔會去參與，因為佢覺得我抽身，我剔曬。簡單嚟講，我剔曬嘅話咧，就代表咗我可能會揀錯。 嗯， 簡單嚟講就是、我唔揀錯就可以肥你。 嗯， 即係如果你話咧，呢班人係最唔值得有民主嘅。如果你话值唔值得有民主嘅话，因为个民主就 系 话你系要选择投一个议员噶嘛，即系其实你剔晒，你系要负责监察去做咪啊嘛。呢班人就话我唔使负个责任，你边个上去我边个都系肥你。 系 佢就目的就我保留我肥你权利。如果你选咗个人，嗰人唔啱嘅时候，佢会觉得 好似我冇權啡你咁，即係佢哋嘅思考模式。但你問我嚟講，我呢種思考模式錯曬。 即係呢啲人，你同佢講話，今年六四，不如我哋去維園燭光晚會啦。即係嗰啲人係會鬧你嘅，即係覺得你搞咁多嘢做乜啦？你讀書時期，佢仲要大條道理同你講就係唔係唔俾你去，不如你讀完書先去啦。 即係呢個咧，同你父母一直叫你唔好領洗住啦，即係信教啊。你第時做咗老婆唔係嘅時候，咁點算啊？即係話，如果你剔曬嘅時候，第時你做份工。同你个 size 唔同嘅时候喺政治上面，喂点算啊？即系所以佢叫你永远都唔好识晒。 系啦，咁你问我呢啲人閪唔閪咧？非常之，极度之系好閪嘅呢啲人。问题就系话呢啲閪人，你觉得香港多唔多咧？呢啲閪人香港好捻多，你中意唔中意都好，系好多，多到一个点，去到边度咧？如果你係有留意開選舉嘅，其實每一次選舉所謂叫分咗黃藍嘅票呢，其實波羅咧係死嘅，即係嗰三四成票係死嘅。問題就係話真正影響到選舉贏同輸呢，係好可能係中間出嚟嗰 10% 又或者十零廿個 percent 嘅遊離選票。而呢啲選票出現喺邊度呢？其實呢啲人唔係個政治觸覺唔係同你分黃藍嘅，佢係好明顯就係分一樣嘢，即係第一真嘅人佢唔會投啦。第二就係佢真係同你攞政綱嚟睇。即係如果你落個街站去派單張嘅話，呢啲人係絕少數絕少數絕少數。但係喺你嘅記憶當中，一定有啲人攞份單張走埋嚟同你拗，你呢一點係得又唔得。問題就係話呢啲人，你覺得呢啲人應該推佢去南邊呢，因為拉返佢嚟黃呢？即係其實呢個問題我係講咗兩三年㗎喇。 好啦。个问题就系呢啲咁嘅人咧，就好有个奇迹出现过嘅，曾经剔晒。 我唔反对噶。 个奇迹的应该剔晒。 系啊， 你记唔记得佢哋几时剔过晒？ 反过教啊嘛。 唔系。 最近我选举。 最 recent 系啊。 2016啦。你系咪想讲太古投票站？ 梗系唔系啦，我讲胡苏。 我讲胡苏，哎呀呀呀！ 呢人 我都合理，我都合理吓。 系啦，即系个问题就系而家。我哋要諗一樣嘢就話，即係為成個某個陣營啊，即係非共產黨、親共產黨陣營裏面，其實好大班人係唔鍾意共產黨嘅，係啦。但係個問題係你逼唔到佢剔曬，你搵條咩拉去令佢剔曬，令到佢即係簡單啫，就係、是、共產黨。你提一個咩議題、咩方向？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而家即係你講任何派別啦，即係非共產黨陣營，其實要諗就係一樣咩嘢，可以令佢哋去做，即係。佢啲人係驚剔曬個演習，我唔想黐埋嗰群人度， 係 但係佢哋可以黐喺某個議題度， 係 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究竟而家即係非我唔中用非建制陣營，因為你其實你參加得選舉就建制嚟嘅，講得衰啲，係啦，即係唔係黐共產黨陣營，可唔可以 propose 咗條拉出嚟，令到最多人去一齊演 work 呢樣嘢？ 你覺得有冇人積極咁做緊呢件事咧？ 我覺得冇人揾到條拉，有人想做。 即系你，如果你问我咧，朱凯迪系成功嘅新西，问题就系话只系限于喺新西，喺八乡又或者喺官商乡黑个议题上边，呢一样嘢系咪可以发生喺五区咧？我唔系好睇得通嘅。 嗱，仲有一个，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是、你喺高暴烈嚟讲，成个香港唔好讲单议题先，即系如果你甚至你问话要有冇民主嘅，有冇普选嘅，嗰班人都觉得喂呢样嘢冇乜所谓嘅。我生活得安好，我搵到钱。 系大把大把啲人， 即系个问题，有冇一条拉系会即系觉得好咧？我最近听过一个人个比喻咧，话香港同大陆嘅比喻一个分别啦。我觉得嗰个说法，我好中意个说法就系话，佢唔想香港变成大陆咁。大陆个问题系咩咧？就系好人，你做好事，冇应该唔好话好人，做好事你有机会。受惩罚嘅，我唔好讲做好事有冇机会奖先，但系大陆系你做好事系有机会有 penalty 嘅，而香港系你做好事咧，应该冇 penalty 嘅，即系你要肯，即系希望会变成咁，但系其实 应该嘅 ，worse 紧嘅，其实呢样嘢衰紧嘅，即系如果你话两条拉嘅分别就系话你做好事吓系啦，究竟会唔会有个坏后果？大陆系会有，系你咁样嘅时候就令到啲人咧鼓励啲人系做衰嘢。 我完全明白，咁所以呢即係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岗位系啲乜嘢，又或者我帮任亮庆做咗啲咩嘢，咁其实我系完全冇一刻諗过去 deny， 又或者好似人都觉得哇爆咗你一啲嘢喎，你梗係唔好意思认啦，咁即係屌错晒啦， 算啦，你为我嚟讲， 你做咩 家，我完全策略派嘅，关于讲到佢我就知道 你再问 OK， 我唔想问嗰只陈家佩上去， 废啊嘛。任亮轩对成个嘢嘅 damage 系好大噶，吓即系任亮轩上去，简单嚟讲，你多个炮手，你点仲向边个开炮啊？上到去，陈家佩向边个开炮？我觉得佢支炮水枪嚟嘅啫，大佬系咪啊？就系咁啦。即系如果你话对一个唔 friendly 嘅阵营嚟讲嘅，你问我对一个唔 friendly 阵营嘅，我梗系希望个弱嘅上去啦。 系， 同埋你讲攞 resources 嘅话，新民党大把 resources， 个议席个 resources 对佢嚟讲，九为一毛嚟嘅啫。 系。 所以你問我話俾 resources 嘅，我毫不你新聞黨，其實冇乜所謂，因為佢本身係 resources， 嗯嗯， 係啦。而擺一個咩人上去咧，梗係擺一個廢嘅對手上去啦。 嗯， 你咪嗱，大家中意唔中意何君瑤？但何君瑤嗰啲咁口才嗰啲狡辯咧，即係重炮到黐線，琴日醒咗曬。 唔知你有冇睇 Facebook？ 咁啊因為有一朋友我廢開佢名啦，其實佢係盛讚何君瑤嘅口才喎，即係佢。 即系嗰种，佢嗰口才唔系话真系同你辩论啦，系令到市民嗰种情绪 motivation 咧，你会有一段时间掰喺嗰边， 系 唔需要有道理嘅，有时啲嘢 系啊，即系所以你中意唔中意同啲市民掰唔掰系两件事嚟嘅，咁所以咧，你好难话何君尧呢种人系战术力高唔高，我真系唔知道，所以咧嗱，即系完全 no offence 嘅，我都讲咗，如果你系 take 咗晒嘅话，你系唔可能支持呢条友，所以我由头到尾都讲一样嘢啫。嗰、那個人係戒唔到你泛民任何票，即係如果你係泛民俾佢戒到票咧，唔該你真係反省下自己，你覺得係咪支持泛民嘅人？你唔好同我講你係咩原則啊、咩策略啊，唔係嗰樣嘢啊，而係你智商有問題啊。 係啦，同埋為我嚟講啦，我唔係講咗區選民啦，係啦，咁我就話，跟住建制，跟住有個廢人喺上面嘅時候咧。就永远系有数嘅， 嗯， 系呢个就系我， 即系你 play safe， 你从来都唔会踩，系， 我唔会讲嗰句嘢，但系总之玩个废人上去咧，永远有数嘅，就系咁啦。 嗰人未俾头，即系嗰人未俾头，而成件事咧。即系即系我之前就真系费事讲，即系而家其实费事讲咁多句啦。即系而且都唔系拉紧票啦，冇意思噶。喺呢啲地方同佢拉票有乜意思啫？我总之 Facebook 冇同佢拉过票，而且提名都冇同佢拉过。咁你即系完全入我唔到噶。问题就系话成件事系，即系我冇办法唔赞刘世良先生。佢系唯一一个人成个局系睇得通嘅，而佢系明白香港岛，又或者系个时局系演变到而家一刻，其实系有一条 line 系咁样 feasible 行出嚟嘅，而系话唯一一个感觉到呢个系一个威胁嘅咧，你先唔好讲对任何即系对任何一个阵营嘅威胁，而系话呢条 line 其实有一做啊，即系当曾俊华行出嚟选嘅时候。俾呢边闹啦，俾嗰边闹啦，有原则嘅人闹你，闹你又冇原则啦，系嘛？即系佢哋系用嗰种咁嘅眼光去睇嘅。问题就系我完全睇唔到曾俊华背后嘅 ideology 系啲咩嘢。即系当然，你可以用你呢边嘅论述系闹佢三个礼拜得嘅。我唔系话你啱同错，而系话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即系如果你呢边嘅论述系强到可以 sell 晒俾全香港700万人嘅，你赢紧咗啦。咁而家你见到个 result 唔系咁啊嘛？咁即系咩意思啊？你呢个 ideology sell 唔晒全香港人咯， 即系简单嚟讲，其实普罗大众咧，其实睇唔到论述嘅 ，digest 唔到论述嘅，真系话 sell 紧啲咩咧？ 系嘅，真系唔奇嘅。 系啦，真人 sell 紧咩咧？即系我细心谂咗啊，我尝试讲下嗰条 line 咧，可唔可以 adjust？ 大家其实喺曾俊华咧，好多嗰啲唔剔晒人剔佢，就会觉得佢俾到嗰种港英时代嘅感觉，但系佢 然啦， 但系佢又唔系恋籍。佢又唔系嗰种归英嗰种状态，其实嗰个感觉系咩？我尝试讲就系话，梁振英嗰种感觉嘅系好大陆，香港大陆，香港如果你谂下，有人试过分析过九七前后咧有几多钱啫？九七前国际金融中心，而家系 Asia City， 大家最惊就变成一个 China City， 系 即系话其实你缩紧嘅，香港系面向国际嘅。 嗯 系啦，你系香港系带去国际舞台，喺国际舞台大家识得香港嘅，系觉得香港系同大陆唔同嘅，即系等于你问翻日本人啦、东京人或者你问美国人 ，New York 啊，纽约人系同美国嗰啲人唔同嘅，特别黑人憎嘅，即系个 财大气粗。 系啦，嗰种个重点就系你系 嘅 smart ass， 你点样喺一个国家里边得到嗰个城市啲人系同其他人唔同嘅 ？OK， 咁。纽约大家觉得国际城市，香港咧缩紧皮嘅，你叫咩亚洲国际都会，大家缩咗点解亚洲国际都会，国际都会就国际都会啦，使乜亚洲国际都会一缩咗，中国国际都会扑街咯，跟住中国嘅一个都会更加扑街咯。佢曾俊华嗰条拉就系、是、你感觉到佢唔系咩叫咩立足中国放下世界背靠祖国，佢冇其实佢冇乜去嗰种背靠祖国嘅 feeling 啊。香港使乜背靠祖国啫？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曾俊华嗰条拉系一条国际性嘅拉。 我自己就会觉得曾俊华系得一样嘢啱嘅啫，即系就系话佢唔会好刻意话俾你听佢系边一门边一派嘅人。问题就系话你会觉得佢行一条路唔会系似梁振英，即系乜嘢咧？对立唔系一个解决方法。即系当然成件事就系讲紧一样嘢嘅咋。即系所以陈家沛当然我好留意佢选举啦。即系当你一个陈家沛喺度讲紧，如果呢个系一个理性，即系呢如果呢次选举即系就系一次理性同埋一次唔知唔讲道理，理性同非理性嘅对立，咁啊真系喂拜托你啦。即系如果你觉得今时今日咧仲要系将理性同埋非理性去对立佢嘅话，佢上咗台，如果佢有任何政纲，佢都系话俾你听，我就叫啱，你就叫错。即佢係 sell 緊一樣咁嘅嘢，二即衰啲講句下，其實泛民都係講緊一樣咁嘅嘢嘅啫。 嗱呢個就係大家好唔鍾意共產黨嗰種情況就係敵我矛盾。係 啦。 我快啲分嗰樣嘢出嚟。 係啦。 薯片冇力講問佢，我嗱我大家一齊向個方向 ,ok? 係 啦。 咩嘢左嗰個方向就唔啱，而嗰個方向大家覺得 ok 嘅。 就係咁簡單。 即而點解我話嗰條國際嘅拉呢，如果你諗下呢薯片揾咗咩艺人去 support 佢咧？周润发啦， 杜琪峰啦， 杜琪峰啦，其实两个系有国际 market 嘅，呢两个人，即系唔系话 OK， 我喺大陆红，喺香港红，唔系揾啲好 local， 即系其实有少少同而家个议题倒转嘅，大家都不如讲本土化，归宿咗喺香港， 佢系国际化， 佢系国际化嘅，佢嗰样嘢系话咩？喂，我哋唔系净系咁细嘅，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同而家成个政治方向，咪而家成个政治嘅方向成日讲，我要本土化，我做即系做啲净系关顾香港嘅嘢。坦白讲，你80年代、90年代香港电影，我做得靓仔嘅时候，你外国人睇噶啦，好多人话喂，你广东话 market 你好难输出外国、哦，顶你个肺，边个人睇紧韩剧啊？边个识韩文啊？ 系。 做得好咪得囉。 你老婆懂唔懂韩文呢？佢咪又揸住 iPad 睇。即係完全就係一样咁嘅事。咁所以就係话，即係我觉得如果你真係一个即係留意选举嘅人，你唔係唔可以係将自己种眼光就係放係永远就係放喺自己个立场上面去睇成个故仔。而觉得如果呢个故仔唔係根据住自己心里面嗰种思考同计算发生呢，全世界都係错嘅，只有我係啱嘅。咁你係永远呢，你係冲唔出一个真係想改变世界嗰个唔係改变世界呢，即係改变你身边嘅人，又或者你起码就係话做一件事係有啲 vision， 而係讲一个字就讲 vision。 即係有个 vision 就是说你不断在说一个字眼叫保育保护一些东西，大佬濒危就受苦护动物啫。你一个语言有什么方法叫有生命呢，就是你不断去进化不断演化，是你做得够好啲人去学返你转头。而不是你说哎呀我怕我消灭，即是你啲嘢做得够好啲人就学你嘅 language 㗎啦。韩文啲人咪香港咪而家咪学文囉。十年前边 Q 人学韩文㗎大佬系咪先。即系个问你做得够靓仔咪得囉。我哋唔系諗我哋点保护自己，系有什么方法系做得个质素够高。而我哋有一个即系如果你喺大陆有一个好好嘅地方，就系话我哋做啲嘢质素嘅高，我哋有言论自由咁，我哋可以讲好多 topic 都得噶嘛，我哋肯讲个古仔就得噶啦。大陆乜嘢都唔讲得，系咪先？即系我呢个就系最大分别咯。 系咁，转头翻嚟就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